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是汪冰。 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迎来了一位老朋友的小纸条啊，说的是老朋友，因为我们其实在不久之前刚刚解答过他的一个小纸条，这是他写给我们的回复。12月10号的时候他说，思佳姐汪冰哥，我就是那个提问精神伴侣的题主，好开心我的纸条被打开，也感谢思佳姐和汪冰哥的回复，我真的太喜欢这样的解读方式了，果然书中自有黄金屋。哥哥姐姐在猜我的状态，其实呢，我是结束了一段2年的感情，并用1年多的时间放下走出来的马上要30岁的女孩子，这段算是我的初恋吧。虽然之前有些情感初体验，但这段是我真正的交往，并且是跟自己好心动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说他是初恋。小时候总是憧憬灵魂伴侣，特别是影视情节对我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与其说不将就，倒不如说我对男朋友的解读有点偏差。而当我遇到前任的时候，我们的初印象就是似曾相识，很亲切，很熟悉，但双方都没有往男女感情方面去想，随着接触的时间增加而生出情愫，觉得跟这个人聊得到一起，看法也一样，但最终也没有能够一直走下去。这段感情带给我新的思考。聊到灵魂伴侣的起因是，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在谈工作，提到同行的一对夫妻，他说他们是灵魂伴侣，所以就有了一段并不长的对话，就是我给哥哥姐姐的小纸条。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也读了思佳姐的《闲着》和《若非此刻更待何时》，你们的观点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门的邻居姐姐，她经常来找我喝茶，每次她的聊天总是分析这个人那个人，这件事那件事，而我现在觉得自己成长了，我更愿意去感受，去关注此刻的心情。今天的饭好吃吗？今天的云美不美？这件事情要怎么去解决？正如汪冰哥在回复里提到的，我现在的思想还不太完善，我很感谢你们对我的提点，你们解读的角度也很有帮助，有我没有看到的点，不管是解读我的小纸条还是其他题主的小纸条，都让我受益匪浅。其实呢，他在这里并没有提出新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呢，他的信中也有一些小小的困惑，并且呢，他的信中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小小的疑问啊。比如我在收到这封来信的时候就在想，那为什么他会和这个和他好像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并不太一样的邻居姐姐啊，总能在一起喝茶聊天呢？再比如为什么我们的这位题主会如此关切灵魂伴侣这个问题呢？来问问汪冰老师吧。 哎呀，我们关注一个东西肯定是有其意义的，就是这件事情应该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或者对我们最看重的东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读完这次的补充信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从小就憧憬灵魂伴侣的我们这位题主啊，他可能会觉得灵魂伴侣是生命中不能错过的，必须要等待的，不能将就哈，哪怕现在忍受一个人的孤单也要等待他的光临。而且灵魂伴侣应该，我的感受是啊，对题主来说，灵魂伴侣应该意味着幸福。其实这样的期待我觉得也蛮能理解的，如果真的像我刚才所分析的，那似乎站在我的角度，我就能理解为什么题主总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等于我天天在思考我幸福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开始。 那现在生活的不幸福吗？我觉得当题主说啊，他可能更能关注此刻的心情，并且能够看天上的云怎样啊，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能够让自己生活的丰盛幸福的一个人呢。 但是确实像王明老师所说的啊，如果他一个人能够圆满自足的生活，是不是就不用过于纠结灵魂伴侣到底是一开始就发现彼此是正合适的灵魂伴侣，还是说也需要磨合，以及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碰到灵魂伴侣，我们只是谈得来啊，对很多兴趣都是一致的，很多观点也是相似的，为什么还是不能走下去啊？那我们算不算是阶段性的灵魂伴侣呢？等等等等。所以今天除了汪明老师要给你一些建议，试图我们也解开你的一些困惑之外呢，也有书的内容要送给他。我先来念一段书吧，然后再听听汪明老师怎么去分析。这本书呢，就是生野俊明的《简单、丰盛、美好》，副标题是《幸运一辈子的禅的五十种习惯》。无论是工作的顺利开展，还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构建，都离不开余裕一词。余裕即宽绰有余、充沛丰富，引申为宽广的胸怀、从容自如、不慌不忙的心境。如果工作上做不到游刃有余，自然就容易发生差错，甚至形成错误的判断或决断。如果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缺乏余裕，则无法将自己的意图很好地传达给对方，以致招来误解、惹怒或伤害对方。面对任何事情，都要做到心有余裕。我们平时必须谨记于心的，也就是这点吧。余裕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内心丰盛之后再多出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达到内心的丰盛，才能去追求余裕。支撑余裕的因素有不少，成就感和满足感也是其中的两大要素。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很好，这种成就感和随之而来的满足感会给人带去自信。我想大家的身边不乏做人处事游刃有余之人，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就是充满自信吗？心有余裕会给人事事都游刃有余、不费吹灰之力的感觉，也就是说，无论多么复杂难办的事，在他们面前都变得简单了，这真是一种神奇的境界。工作的自信、生活的自信、一个人具备才能和才干的自信，毫无疑问，这些自信的程度都会关系到一个人行为举止等方面的余裕程度，而站在自信背后的无疑就是那些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通过考验了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吧。成就感、满足感到自信再到余裕，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让我们首先倾尽全力去获得成就感吧。要想做到这点，也用不着你去做什么夸张的事儿。获取成就感的基本要点就是把应该做的事情踏踏实实地做好。中国有个源于唐代赵州人的公案，叫赵州洗钵，说的是曾有一位僧人问赵州禅师，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两人当时的对话如下：你吃过早饭了吗？我已经吃过了。那你去把饭钵洗了吧。据说那位修行僧听后就豁然开悟了。禅修问答自然是晦涩难懂的，也许还会给很多人留下不知所云的印象。吃完饭后，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把饭钵洗掉。既然如此，那把这件事做了即可。这个公案告诉我们，修行的关键并不在于做什么难事，而在于做当时情况下应该做的事。话说大家早上是不是都这样，吃完饭后把碗筷往水池里一放，没时间了，等下班回来再洗吧，然后就把洗碗这事儿挪后处理了。也就是说，并没有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完就出了家门，其中或许还有一些已经养成不立刻洗碗的坏习惯的人。这种尚未做完的感觉会让人挂心。有时候我竟然把脏碗就这么放着没洗，回家还得洗碗，唉，累都累死了，真不想干了的想法会突然涌上心头。人若有挂心之事，就很难集中注意力， 更做不到心有余欲。那么其后无论是做工作还是做人的应对，都无法全力以赴。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吃完饭后收拾碗筷上，拖延是一种性格，一种行为方式，它会体现在生活、工作、学习的各种事物上。禅宗提倡实践才是一切，没有一件事拖着没干，这种成就感会成为当天你心有余欲的原动力。让我们立刻切实感受一下成就感带来的心之余欲吧。当你先从简单做起，然后变得丰盛，再之后变得有余欲，最后因为游刃有余而回归简单，这样一个以简单起又以简单终的过程，就是禅的智慧的体现。相信深入了解禅并以禅的方式去生活的我们，都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吧。你吃完早饭了吗？吃了，那就去把饭钵刷了吧。那现在对于我们这位题主来说呢，如果这也是一个公案的话啊，那你现在是不是不用过多的去想灵魂伴侣的事儿，而是要把眼下生活当中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呢？汪明老师怎么看？ 我特别喜欢刚才这段文字当中倒数第二段的内容，就是当你先从简单做起，然后变得丰盛，再之后变得有余裕。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但其实我们经常把它搞复杂了，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一些东西，但其实忽略了得到的前提是把每一个当下都用这种简单的认真的态度做好，自然就变丰盛了。题主在头脑当中有很多关于灵魂伴侣的思考，我觉得挺好的，包括你对灵魂伴侣的想象和期待，但是这个期待会发生也会走开。其实有的时候念头来了又走是非常自然的，就像说早饭吃了吗？吃完了，吃完就完了，然后去刷碗，仅此而已。生活就是一件接着一件，所以如果你能以这种心态去等待你的灵魂伴侣，那我觉得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就不会特别的纠结。否则就好像我们爬山的时候，如果总望向山顶的话，就会不停地跟自己说怎么还没到山顶，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这个时候连爬山的过程都变得不享受了，因为我们很焦躁，我们觉得只有到了山顶看到那个风景，人生才真正的满足了。但如果你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把攀登本身，把在不同高度所看到的不同的景色、不同的路程、不同的体验，都像刚才禅师所说的，就像吃饭洗碗一样，每件事情在这个当下都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件事情的话，也许你就在所谓的平凡简单当中发现了丰盛。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我沿着刚才汪冰老师的这个思路说下去，就是我觉得像吃饭，吃完饭之后洗碗，不要拖延这种事情，其实你会觉得每一天的生活在每一个当下你都有在那个当下正好应该去做的事情，当然也包括你所说的感受此刻的心情以及看一朵云，那可能都是某一个时刻对你来说正好应该去做的那一件事情。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在期待着一件事情发生，甚至于特别计划着如何能够不错过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话，那生活当中留给惊喜的空间就少了。特别是当你的注意力如果全部都集中在你心心念念的这个目标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让你生活当中的某些惊喜甚至于没有机会在你面前展开，甚至于你会错过了。所以我们不如去期待的不是说灵魂伴侣会不会出现，他如何会出现，他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去出现，而是说期待生活的下一秒钟到底会发生什么，看看我在生活当中同时呢又期待着这个情节下一步是怎样的展开，而不仅仅是在灵魂伴侣这个问题上，会不会这有可能会让你生活的更宁静更心安，同时呢也更富足呢？当然我指的是心灵上的富足。来问问汪冰老师， 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关于交朋友，别说亲密关系，别说男女朋友，只是说你会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大家经常用一个词叫同频共振，对不对？我们这位朋友对共鸣对共振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想当你的灵魂变得宽广而深厚的时候，就像我们在之前解答你问题时候所说到的， 那你等来的人可能就会更符合你对灵魂伴侣的期待。磨刀不误砍柴工，其实磨刀本身，我记得赛老师有一个解读哈，就是磨刀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呀，让你自己的灵魂变得丰盛，本身难道不是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奖励吗？因为灵魂伴侣可能会和我们在一起，也会某一天走上分岔路，因为别人并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他有自己的命运轨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维持自己内心的丰盛和满足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会很开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也不会因为失去灵魂伴侣而突然感觉自己好像也变得不完整了。 嗯，其实灵魂伴侣这个事儿，说到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大多数时候，假若生命当中能有这样的遇见和邂逅，就已经足够美好了。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位朋友他期待的是能和这样灵魂伴侣携手啊，然后作为终生伴侣走完一生，是不是？我觉得他这两个要求呢，虽然不能说是互相抵触啊，但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并不是完全重合的，那你能够接受吗？还是你实际上想寻找的是一位能够和你建立一段稳固关系的那种终身伴侣呢？所以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吃完饭就去洗碗吧，不要从概念上去思考太多，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够安排我们以后的生活是如何发生的，那是命运的事，是不是？我们只负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去活出自己。在这本书，也就是《简单丰盛美好》这本书的后记部分，还有一些话值得分享给我们的题主。幸运不假外求，努力就能得到。在这本书中，我一直在讲述怎样生活，很少提到幸运这个词。其实过好每一天就是幸运，我一直都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受到出版社的邀请，终于可以把这些想法整理成书，我心中甚是感激。我想也正是因为我一直坚持着能让生活变得简单丰盛美好的诸多习惯，他们才能给我带来幸运。大家读过这本书后，是否会考虑改变一下自己平日里的一些行为习惯呢？马上实践是禅的正道。当然每个人的生活模式各不相同，所以我在书中介绍的那些习惯养成的方法，有些可以马上用起来，有些做起来会有些困难。如果你感觉其中有可以简单运用到自己生活中的方法，哪怕一个也行，请先试着做起来吧。你会发现幸运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的，相信幸运，幸运才会眷顾你。在这本书中我提到的善缘就是幸运，通过与人为善，与己为善，修持自己的善缘，那么幸运一定会围绕在你身边。总之迈出这一步非常重要，迈出了第一步就容易迈出第二步，尝试过一种方法就一定会产生要不要也试试那个方法，这个方法好像也做得到的想法，这会成为充实人生坚实可靠的一步。不用着急，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慢慢前进吧。之后请你感受一下实践活动对你身心所产生的影响。其实后面还有一些啊，我准备暂时先不念，因为现在节目时间有限啊，想最后留一点小尾巴的时间给汪冰老师。你觉得我们的题主可以从生活中的哪一部分来实践一下改变呢？ 我们刚才说到了灵魂的丰盛，刚才这段文字当中作者也提出了幸运并不需要向外寻求。如果我们的题主真的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大的几率，就是更幸运啊，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的话，那现在其实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像你已经注意到了你在关注此刻的心情，今天的饭好吃吗？今天的云美不美？其实我就想从这两点入手，好吃不好吃啊，它是一个封闭性的问题，要不就好吃，要不就不好吃。云美或不美呢，可能也是个判断。如果你可以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不要去判断，只是去体会那个滋味。其实味道本身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当我们说美不美，好不好吃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给事情贴标签了。而真正能够去体验生活本身的是，我觉得最美好的时刻是我们忘记判断的时候。相信你在之前恋爱中也体验过，不会想到说这一次牵手是不是够完满，只是在那个状态之中的时候，一切就已经变得完满了。 好了，也把最好的祝福给你。我还有一句嘱咐啊，就是有的时候当你觉得一段谈话并不够愉快的时候，也请善用拒绝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这个女生可能没有想到啊，我们又会选中她的第二封来信，因为我想她的这第二封来信只是作为对我们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啊却紧追不放啊，或者说穷追不舍，因为我们觉得对这个有慧根的姑娘来说，她的生活当中可能还需要一些具体的但却不需要是很大的一些改变和调整，可能就能让他离他自己的那种理想的生活更近，而不要总纠结于某一个完美的目标，比如说灵魂伴侣这件事情。我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就说你可以善用拒绝的权利。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对门的那个小姐姐啊有时间，然后也觉得她也有时间，然后两个人就会聊天儿。但是实际上他说自己现在感兴趣的和这个姐姐谈话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气场啊和关注的重点都已经大不相同了。那么就像你已经读过的啊，我在我的新书当中所说的，那如果我们说的话不重要的话，不如听一听此刻大自然在说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对这位姑娘来说，她可能更需要一些空间，就像生野俊明书里的名字啊，简单丰盛美好。其实丰盛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简单，你要给心灵腾挪出更多的空间来，才有可能让它滋长起来，能够让你体会到那种丰盛的感觉。想问问汪冰老师，你觉得呢？ 你让我想到了一个比喻，如果要吃大餐，先得把餐具准备好，对不对？你得准备一个餐具能够容纳得下那么丰盛的一顿美餐。所以体主可能也需要某种程度的断舍离。其实我们在之前还聊过，人慢慢长大，朋友圈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原因就是有些人与我们渐行渐远了。当我们找到自己灵魂的方向，我记得赛也说过，你越来越像你自己的时候，那些不属于你的人和事儿也就慢慢会远离你。其实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的机会，在你当下的生活当中，如何更充分地活出你自己。我们在人生当中每天都会重复很多的事情，比如刚才说到的吃早饭去刷碗啊。那我对这个题主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供你参考，就是在生活当中能不能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同一件事情，比如同样是刷碗，能不能创造一些，今天我想试试用这种方法来刷，明天我想试试用另外一种方式，今天我在刷碗的时候着重感受一下当水流过皮肤的感受等等，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可能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有很多事情可以不同的方式去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这就应了我们公号的名字哈，尘世游乐场。其实你说那个灵魂伴侣没来的时候，你要不在游乐场里玩一玩呢，别浪费时间，对不对？别干等着。这个尘世游乐场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自由，你一个人就可以发明一个一个人的游戏。 没错，所以呢我想有的时候你过于看重伴侣这件事情，是不是意味着啊你总觉得有人陪伴的生活才是好的。但是呢其实你可以在人，我们这个人类这个物种之外，也能找到这种伙伴关系，或者说是这样的感觉。也就是说你不光是看云朵的样子啊，此刻还有像汪冰老师所说的啊，你皮肤能够感觉到的，你所有你耳朵能够听到的，其实就是在此刻这个空间当中你可以无限的将它拓展。也就是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上半时段所说的，你不断的去磨感官的这把刀，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像莫奈那样啊，他是一个画家，他所见的每天都有大量的这种感官的刺激，但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之上持续的去被周围那些和美和丰富和生机勃勃相关的这些信息，用它来磨我们的感官，然后呢我们用感官这把刀来切开生活的这一个西瓜，才能够看到里边是多么的甜美多汁的。所以现在需要你做的是这件事情，而不要你等着灵魂伴侣来帮你磨刀，或者你们俩一起合力把这个西瓜切开。不用啊，也许当你切开这个西瓜，当你想要去告诉别人和别人分享这个西瓜有多么甜美好吃，当我们指的就是日常的生活了，这个时候那个灵魂伴侣就会即刻出现的。最好的祝福给你，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 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继续跟您分享这本书《三杯茶》。第六天破晓，他的眼泪落在了洁鼻口腔卫生日用品的广告上，广告标语写着，笑容不该只是回忆。纸上冷冰冰的信息说明，一种叫做牙菌斑的细菌在牙龈线下生长繁殖。但摩顿森关注的不是这些文字，让他失控流泪的是照片中那个站在砖房阳台上合影三世同堂的美国家庭。他们一致的灿烂笑容和彼此依偎的姿态，隐含着对彼此的爱与关心，如同他对塔拉的感情，但在这里却没有人会这样对待他。摩顿森感觉到有人站在他身边，抬起头看见一位高大男子的眼睛，男子的银色胡须修剪成学者样式，他带着微笑用帕什图语和摩顿森打招呼，接着他用英文说，你一定是那个美国人。摩顿森激动地站起身跟他握手，却觉得天旋地转。过去四天里越来越沮丧的他，除了茶和米饭一直没吃其他食物。男子扶着他的肩膀把他稳住，然后叫人把早餐送来。摩顿森一边吃着温暖的恰巴蒂，一边弥补六天没说话的痛苦。他问起男子的姓名，男子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就叫我卡恩吧。卡恩是瓦基里斯坦地区菜市场的名儿，载他到瓦基里的司机也叫卡恩。卡恩虽然是瓦基里人，却在白沙瓦的英国学校受过教育，满口当年学过的漂亮的英文发音。他没解释为什么到这里来，但可以想见他是被找来评估这个美国人情况的。摩顿森把自己在巴基斯坦的工作描述给他，连喝了好几壶绿茶才把故事说完。他解释自己想为巴基斯坦最穷困地区的孩子盖几所学校，因此到瓦基里斯坦来看看这里是不是需要他的帮助。摩顿森焦虑地等着卡恩的回应，希望听到这一切不过是场误会，自己很快就能回家，但他却无法从眼前身形壮硕的男子身上得到放心的答案。卡恩拿起《时代》杂志随手翻着，停在一页有关美军的广告上，摩顿森立即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卡恩指着一位在操作战地收音机、身穿迷彩装的女兵对摩顿森说，现在你们美国军队都送女人来打仗是不是？一般来说并不会，摩顿森回答，努力搜索着更好的词汇和说法，但我们国家的女性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他发现即使是这样的回答都含有冒犯的意思，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想找些可能让他们产生共鸣的话题。我的妻子很快要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卓一儿子，摩顿森说，我得回家迎接他的到来。几个月前塔拉曾经做过透视，摩顿森见过模糊的照片，知道即将出生的是个女儿，但我知道对穆斯林来说第一个儿子出生是件大事，摩顿森事后说，说这个谎让我很难过，但我觉得如果告诉他们我儿子要出生了，他们有可能因此放我走。卡恩继续对着美军的广告皱眉，仿佛压根没听到摩顿森说话。我已经告诉妻子我会回家，摩顿森恳求着，我想他一定非常担心，我能不能打电话告诉他我没事？这里没有电话，自称卡恩的人回答，那你能带我到巴基斯坦军队的岗哨吗？我可以从那里打电话回家。卡恩叹了口气，唉，恐怕那不太可能。他直视着摩顿森的眼睛，一抹逗留的眼神暗示了他不能自由表达的同情。别担心，他一边说一边收拾茶具准备离开，你不会有事的。到了第八天下午，卡恩再次来看摩顿森，你喜欢足球吗？他问。摩顿森飞快地思考这个问题潜藏的危险性，最后判断危险应该是零。当然，他说，我在大学时也打球。 当他从美式英文转换成英式英文时，才想到卡恩指的应该是英式足球，而不是美式足球及橄榄球。那么我们可以请你观赏一场球赛。卡恩招手示意摩顿森走到门边，来吧。他跟着卡恩走出没上锁的前门，走进宽阔的空地时，他感到有些眩晕。这是一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观察监牢周围的环境。在一条往下走的碎石路尽头，从一栋清真寺尖塔旁边可以望见公路把河谷分成了两半。比较远的那一边，大约一公里多一点开外，就是巴基斯坦军队的岗哨。摩顿森心里闪过逃跑的念头，但立刻想起了枪楼上的狙击手。他顺从地跟着卡恩爬上山，到达一处宽阔的岩石平地。在那儿，他惊讶地看见20多个大胡子年轻人熟练地踢着足球，奋力想把球踢进空军火箱做成的球门里。卡恩客气地将他带到球场边一张白色塑料椅坐下，摩顿森认真观看比赛。球员们踢起的阵阵尘土沾到俩人湿透的夏瓦尔卡米兹上。突然间，枪楼传来一阵叫声，哨兵看见巴基斯坦军队的岗哨上有动静。哦，真是对不起，卡恩说着，迅速把摩顿森带回高墙里。那天晚上，摩顿森辗转反侧，始终睡不着。从卡恩的举止和别人对他的尊敬程度来看，卡恩很可能是个新上任的塔利班指挥官。但这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观看足球比赛是不是他很快就会被释放的迹象呢？或者是处决他之前的最后一根烟？凌晨4点钟，他们再度到小球房带摩顿森出去的时候，他得到了答案。卡恩亲手给他系上眼罩，在他肩上披了件毯子，客气地领着他的手出去，坐进载满了人的卡车。那个时候，在911之前，把外国人斩首并不普遍。摩顿森说，虽然我觉得被射杀不算是太糟的死法，但想到塔拉将要独自把我们的孩子带大，而且可能永远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就难过得发疯。我可以预见他永无止境的痛苦和怀疑，那是生命中最可怕的情形。卡车上的风很大，有人给了他一根烟，但是他回绝了。他不想再保持客气的形象，烟味也不是他想留在口中的最后的味道。卡车开了半个多小时，摩顿森拉紧毯子，还是忍不住浑身发抖。卡车转下一条泥巴路，驶向密集的开火声响时，他整个人吓出一身冷汗。司机踩下刹车，卡车滑进了震耳欲聋的巨大枪声中，那是几十支 AK-47 步枪自动连发的结果。卡恩解开摩顿森的眼罩，推推他的胸膛。你看，他说，我告诉过你，船到桥头自然直，万事会有最好的结果。越过卡恩的肩膀看过去，几百名高大蓄胡的瓦西里人正围着萤火跳舞，一边朝天空开枪。从他们被火光照亮的脸上，摩顿森惊奇地看到了欢喜而非嗜血。和他一起坐卡车来的人们欢呼着跳下车，朝天空一阵乱开枪，就加入了热闹的人群。天应该快亮了。摩顿森看到萤火上煮着的热腾腾食物的大锅和烤着的羊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边喊一边跟着卡恩走进狂欢的人群，不太相信八天来历经的危险已经奇迹般的结束了。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从而改变了他在路途中所遇见的人的命运，并通过文字将看似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娓娓道来。他朴素的心